怎么了？快说！大当家的病到太平山了，浑身发烧，昏迷不醒啊！哎呀，危在旦夕，因此我们给二当家的来送信儿，您快去看看。田小凤一点都没怀疑，知道大哥身子骨不硬实，就在田庄台也经常闹病，认为啊他说的都是真的呢。田小凤一会儿都没耽误，跨上家伙，带着贴身保镖田的丫头，主仆二人两匹快马，像一溜风样就来到太平山。在山口跳下坐骑，那个败类早给通风报了信了。金寿山一听啊，来了，哈哈哈哈！田小凤啊，田小凤，我看你这回还往哪跑？你算钻到口袋里来了。我把嘴儿一扎，哼哼，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。这家真有点得意忘形。有人向他禀报，金寿山答一请字，时间不大。田小凤在前，田的丫头在后，急冲冲来到大厅。金寿山是降阶而应啊，妹妹，大妹子，欢迎欢迎啊！你不请，你不请。我哥哥怎么样？哎哎，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讲。不，我要见我哥哥，他的病情究竟如何？刚用过药，我找妙手神医给他看了。没大病，他呀好好睡一觉也就恢复了，不必着急，快坐下坐下。哎呀，田小凤这心才放下，分宾主落座。田的丫头站在田小凤身后。金寿山知道这个保镖，这女人可不好惹呀，上秤泡泡200斤挂铃，五大三粗，善于拳技和柔道，果儿也直，枪头子也准啊，难怪田小凤把他当为自己的亲姐姐，他们二人是形影不离。这玩意儿下手还真得注点意。妹子，远路而来很疲劳吧，来先喝点燕茶提提神，然后呢哥哥给你置办一桌酒宴给妹子接风，咱们哥俩好好给谈谈，难得有这样的机会。说话间吩咐手下人把酒宴摆下，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。另外呢，他把自己的姨太太找了两位，把田的丫头给架下去了，那下面也准备的酒菜，目的支开他好办事儿。这厅房之中就剩下金寿山和田小凤。田小凤就觉得这里头不对劲儿。金大哥，我打算看看我哥哥，他在哪屋呢？ 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 我没说嘛，他刚用过药，需要休息，等他醒过来之后你再见面也不晚嘛。他越拦着，田小凤是越起疑心。妹子，你先把这杯酒喝了。不，我最近身体也不太好，从来也不饮酒 啊。好，你不喝，我喝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妹子， 今年你是这个二十六了，我还小呢，今年24。 哎呦， 我还给说冒了。妹子，关于这个，你的这个终身大事有眉目没有啊？是相中了谁了？是谁向你求过婚？比如这个啊，有关这方面的事儿，这个，大哥，我现在没心谈这个，我就急于要见我哥哥，请您免开尊口。 啊，别介，妹妹，这不是闲谈吗？闲谈，那就想什么说什么，这也是我关心你的终身大事啊。 哎，妹子，咱这么说吧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愚兄倾慕妹妹已久啊，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，我呢打算高攀一步。哎，也就是说呢，就是啊，希望妹子能嫁给我。我说妹妹，虽然说我金寿山比你大着不少，可男人大点算的什么呢？男人大知疼知热。那咱们两口要拜了花堂成了亲，把太平山田庄台连到一块儿，兵强马壮，有妹子你当家，我甘做副手。那时候同帮铁笔，谁敢奈我何？咱们也做一对白头到老的夫妻。这住手！啪！田小凤一掌击到桌案上，震得盘子碗烂崩，把金寿山也吓了一跳。啊，你！田小凤是豁然站起，眼眉都立起来，紧咬着嘴唇，已经全明白了。田小凤是干什么的？眼着毛都是空的，可见我哥哥没病，说他有病那是骗我，利用这个理由把我骗进太平山。心说金寿山呐，你真是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在我田小凤身上下功夫，你是痴心妄想。那田小凤瞪眼就宰人性，如烈火一般的这一翻盘，金寿山就有点挂不住了。哎，妹妹，一家女百家求嘛，愿意那我领情，不愿意那是你的本分，你看你何必翻脸呢？不乐意就拉倒好呗，你干什么口出不逊之词？姓金的，赶紧把我哥哥放了，我们要回转田庄台，关于这笔账今后咱们再算。田小胖，我看你在说胡话，放不放你全在三爷我身上，我叫你生你生，我叫你亡你得亡。现在你别忘了，你们兄妹二人已经掌握在我姓金的手心儿。我告诉你田小凤，如果你不识抬举，不答应这门婚事，现在我一歪歪嘴一瞟眼眉，就把你哥哥大卸八块。来人！随着声音，外边进来四名彪形大汉，青龙、浑龙、东方、日出四个大土匪，每人都双家伙应声而入。 当家的有什么吩咐？金寿山没传达命令，回过头来看着田小凤，妹子，我对你可做到仁至义尽了，现在给你五分钟的考虑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田小凤气得这心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跳成一个了。有心拉出双枪来翻脸动手，但又一想，哥哥在人家掌握之中，我来不就为救他吗？如果因为我把我哥哥搭在这，我对不起我这么个哥哥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办？田小凤可难坏了，低头不语。妹妹，算了吧，你嫁给金某没有亏吃，哎，你只要点点头，我保你兄妹团聚。时间可不多了啊！说着话，金寿山把大怀表拽出来看着，还有两分钟。考虑的怎么样？田小凤坐下了，姓金的，好了，我且问你，你真喜欢我，假喜欢我？呀，金寿山一听有门了，啊，那当然是真的了，从中没有半点虚假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有几房太太？哎，四个。哎，那算什么太太？那就跟穿在身上的衣服差不多，乐意穿穿，不乐意穿，把它甩到旁边去呗。你问这个什么意思？我嫁给你行，我得做正印夫人，叫我给你当小，做妾，我至死不从。 好嘞，说得痛快， 妹子，我能那么干吗？只要你同意，你就是我压寨夫人。另外，你那还执掌太平山田庄台的大权，让哥哥养老，你看这有多好？你真乐意了，乐意了，一言为定。哎呦，把金少山乐的，北都找不着了。但是金少山那也是惯匪呀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察言观色，他心里画魂。哎呀，慢着，田小凤是不是权宜之计，先把我稳住，这是对付假殷勤啊，我可得提防着点。田小凤说话了，姓金吧，亲事是亲事，不能草率入洞房，这对吧？我田小凤二十四五的大姑娘，我等到现在，就说草草率率就拉倒，不行，你必须明媒正娶，好好的热闹一番，发请帖，传请柬，把绿林道出头露脸的人请了个几位，让他们做见证，那才行。当然当然，妹子，这你放心，我把钱都准备出来了，我愿意破费白银一万两，够意思吧？行，还有一样，我得见见我哥哥，我的婚姻大事必须当面跟我哥哥说清楚。 那他要不乐意呢？ 他不乐意，有我呢，我嫁给你又不是他嫁给你。 对对，好吧。 那妹子，咱们话说一句，另外呢，我知道你脾气暴，你这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，这不太保险，请妹子暂时把这先摘下来，我陪着你去见你哥哥。说着话给绞了戒了。田小凤没办法呀，双枪交给人家了，赤手空拳， 金寿山陪着拐弯抹角到了后寨来见田玉本。其实田玉本呢是病没有，金寿山这小子缺德呀，一日三餐好招待，就是一样不给田玉本白面，马肥也不让他抽大烟。那田玉本一会儿都离不开这毒品，离开就受不了，比上什么刑法都厉害。三天来把他折腾了，也不知道东西南北，也不知道黑天白日了，鼻涕眼泪骨头节儿都疼啊，在这屋里跟上大刑过大堂一样。哎呦哎呦哎好你个王八蛋金寿山哦，你可要了我的命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嘟嘟嘟嘟嘟，接着话夸他，你你你你门一开，金寿山带着青龙魂龙东方日出五个人进来了，田小凤在后边也进来了。田玉本强打精神揉揉眼睛一看，啊，妹妹，哎呀妹子，我真没想到今生今世我还能见着你，我的妹妹呀，我可受老了罪了。田小凤见过哥哥，百般安慰，然后把头发一甩，书归正传。哥哥，我来接你回田庄台。 是吗？ 他能答应吗？他已经答应了，不过交换的条件是妹子要许配给他，他是你未来的妹夫。 是吗？不，不行，妹妹，你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他呀，他妈不是个人呢，他是妖魔鬼怪。 要哥哥别这么说，将来咱们结了亲了，经常在一起处，也就有了感情了，不要凭传言。另外寿山呢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，方才我们俩已经谈好了，把您接回田庄台，然后我们就成亲拜花堂。 大哥，你看我妹子多开朗啊，她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您那就乐意了吧。再者一说了，你妹子许配给我有什么不好啊？将来您就算养老了，把外边的事交给我们夫妻替您支撑着，您就享受，您说有多好啊。大哥，事儿就这么地了，不能改变了。这个田玉本呢还想说什么，田小凤在他腿肚子这掐了一下，当然了是背着旁人。哦，田玉本明白了，不便多说，只好点了点头。 哎，妹子，我是尽哥哥之责呀，既然你执意不肯，那你就随便吧，享福受罪是你自己找的，只要不埋怨哥哥，就对得起死去的老人了。 田小凤又待了一会儿，这才跟金寿山说，寿山呐，我打算把我哥哥接回田庄台，让他好好安心治病，然后我再回来，咱们俩商议哪天成亲，你看怎么样。 喂喂， 妹子，这可不行，不是我脏心烂肺，要把你哥哥放了，你再反悔，我有什么咒念呢？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妹子，千万请你原谅，大哥在我这儿绝受不了罪，等咱俩完婚之后，我陪着你一块儿把哥哥送回田庄台，你看如何呀？大哥没病，就是犯了瘾了。来人，